山泉祝您新春快乐，狗年大吉。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 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今天是2月3号星期六，明天呢是2月4号星期天， 立春是吧？你主要是想说 我主要想表达的是立春啊。 对对对，我也不想不能一节目一开场没事倒腾日子玩。 哎，说到立春啊，就是在过去的时候，立春这一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 哎，其实在过去来讲，咱们今天我们所讲的这大年初一啊，这个概念在以前历史上曾经是以这天做标记，直到今天啊，我们很多朋友说自己这个属相的时候，老说我是好比说阴历哪一年出生的，我应该算后天的属相，其实不是，咱们的生肖的开头是以立春做标记的。像今年虽然说咱们春节还得往到2月中旬才是，可是从2月4号之后出生的人，虽然您是在阴历的年份上还是今年那个日子往后走着，但您已经得算属狗了。 当然咱们今儿不聊属什么，咱们说的是春的话题。 哎， 明儿就立春了，俗话说呢，一年之计在于春。 对，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还在单身的朋友们是不是应该把终身大事啊，例如今年的这半年计划或仨月计划啊，或一季度计划，是不是？ 嗯，来回窜的那么快，仨月有点太短了，5年有点太长了。 因为这个毕竟是一个因人而异的事情哈，咱哪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它就成了呢？是不是？ 闪婚也有很幸福的，是吧？ 是。总而言之呢，这是一项大事啊。 对。 好，总而言之呢，我们是把祝福啊送给大家。 嗯。 那说到征婚交友，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呢，也想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征婚交友，今年呢一定按照我们以下提供的温馨提示来编辑您的征婚信息。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 喂，你在哪？ 京城帮帮团，说出你的爱情宣言。 我要告诉全世界。 好，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征婚信息啊。我发现这个叫风水轮流转啊，不知道这话在这讲妥不妥 啊。 就之前呢，我们总是女士特别多、 哎、 特别特别多，然后呢总是希望有很多男士来主动征婚啊。 嗯， 今儿不知道怎么了，姑娘都不见了。 那说明什么问题啊？ 小伙子们纷纷涌现出来啊。 男生啊， 嗯， 拖延症的居多。 哦， 早的时候不着急，这快年底了，没法带回家一个女朋友给老家看，没法交代，想起来着急了。 哦，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也说得过去 吧。 是 吧？嗯， 好吧，来，咱们看看征婚交友信息啊。那咱还是先从女士开始啊。 就你们再怎么积极，在方明那儿也没有用，还是得给你们往后排。 必须 lady first 啊。 来看头一位，北京女孩，1994年出生，身高1.67米，体重呢是146斤，本科学历，专业是汉语言文学。现在学校上班在编，工作稳定，想寻觅一位年龄在25岁到29岁之间的北京男孩，希望工作稳定，性格随和，孝敬长辈，最好是学文科的啊。他希望呢一定是北京的男士。微信号留的呢是这个咱们字母的这个组合啊 ，CAO， 可能是姓曹啊 ，CAOHAN03。 人家专业学的是汉语言文学哈、 哎、 然后想找的另外一半呢也是学文科的。 嗯， 难道这个学文科的就不能跟学理科的在一起相处吗？ 他有一个问题你知道、就是人家要是真的钻研汉语言文学的话吧，两口子打架啊，万一要是人家吵个嘴什么的、啊、 知乎者也的是吗？ 就人那边吵的你要完全听不懂，这架吵不起来。 哦，这都是 每一句都 合辙押韵的是吗？ 他拉着典故吵，你想想，那你这你接不上话，人家他觉得不过瘾呢。所以最好是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咱们能争论起来，他这个他日子过得他有意思。 那这姑娘肯定是好热闹的姑娘。那要是不好热闹好静的话呢，就找理科的，你搭不上来就对了、哎、搭不上来俩人就不吵了呗。 就 光我说你，你说不上我了。 对啊，你跟我聊汉语言，我跟你背这个什么化学符号，给你背算术公式 也不合适哈。 嗯好吧，人家就要找文科的、啊、 学文的。嗯，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啊，是90年出生的北京女孩，未婚，身高是1.68米，本科学历，英语8级，肤色白，爱好旅游，喜欢看电影，月收入过万，希望找一位北京男士，身高在1.75米以上，工作稳定，有住房，爱好广泛，有责任心，真心想成家的男士。这是母亲为女儿征婚啊。母亲的联系方式13161340538，13161340538。 下边呢，这也是家长啊，母亲来给女儿征婚的。女儿未婚，北京人，1993年生人，保送读的硕士研究生啊，就是本科阶段学习也非常的出色，肯定是啊，明年就毕业了。哦，研究生还没毕业呢哈、啊，现在这家长 在读的， 招生急了啊。身高1.7米，体重55公斤，学生党员，善良懂事，想找一位身心健康、活泼开朗、性格好、有责任心、上进心，身高在1.75米以上，一类本科及以上学历，88年到91年之间出生，真心想成家的，有眼缘的北京的未婚男士。他们家呢住在首都机场附近啊，距离近的理工科男孩，你看有好文的就有好理的啊。理工科男孩优先考虑，有意者呢先和女儿的母亲联系，电话和微信同号13366121723，13366121723。 不知道这姑娘的专业学的是什么哈，这要是学文科的、这就好玩了哈，这要学理科的呢也挺好玩的哈。 每人有每人自己的这个爱好，这真是 好吧。93年的，这还在读研究生就开始找对象啊。其实 研究生现在允许结婚 啊、不是，我倒不是说这意思、就是说也不能说人家着急， 咱们这里还有好多是83年的呢，还未婚呢，还在找对象呢。 对呀、啊。 93年的呢，人家就先琢磨着，我先敛着，万一有合适的，我先收着，是吧？我不着急，我有好多年功夫可以找。但是真是到8几年的话呢，那有的家长是真着急了， 该着急了， 真的着急了啊、嗯！好，我们再来看几位男士啊。下面是母亲为儿子征婚，你看82年出生的、 嗯、 男生可能还好点啊。 对， 男，82年出生，未婚，老北京人，身高1米77，体态匀称，学历是专科，目前呢在一家私企单位做管理方面的工作，工作很稳定，没有不良嗜好，家里有房有车，本人踏实稳重善良有责任心。看看对于对方的要求，年龄是27到32岁之间，身高在1米63以上，专科以上的学历。 嗯， 希望对方身体健康，未婚，工作稳定，孝敬父母，不爱慕虚荣，就是踏踏实实过日子的北京女孩就行啊。 嗯， 留的是微信号码，微信号是13601225115，联系的时候请注明京城帮帮团，微信号码是13601225115。 下边这也是家长啊，来给儿子征婚的啊，这是爸爸给儿子征婚，也是老北京人，83年生人，身高不到1米7，现在呢在加拿大定居，有房有车有稳定的工作啊，属于当地的中产，希望找一位北京女孩，88年以后出生的，能够和儿子一起啊出国定居。联系电话呢是18910292735，18910292735。 这心操的哈，都操到国外去了、 嗯、 大洋彼岸啊。 但有可能就是真的，你说虽然在国外定居了啊，但是身边的这个人，人家还是愿意找一个打小有共同 的 成长环境的这种，他聊起来共同语言多一些、嗯、 好，有的是挺在意这些的哈。 是、嗯、 这位写的是我儿子是纯北京人哈、 嗯、 前面有写的是什么什么北京土著，有写老北京人哈。 一般来讲纯北京人，我觉得可能就是爸妈都是北京人、 嗯、 然后孩子在北京生北京长， 土著也是这个意思呀。 对，土著的这个说法呢，一般来讲可能得有几代， 嗯， 都得是连续才可以。 那老北京人呢？ 老北京人应该就和咱们自己自嘲的这种说法，北京土著，这是一个概念，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嗯， 北京人呢？ 北京人是30万年前活跃在中国的，这课本学过，你难不倒我。 哦，好吧，反正甭管您怎么说啊，我们基本上就统一归属为老北京人。 老北京人， 当然现在也有新北京人哈。 对，嗯。 好，再来看下面啊，这就是老北京人啊。 嗯。 在下北京西城土著，在下谁对谁的称呼啊？ 就是尊称呗，对所有人，对来应征的，也把自己放在一个比较谦虚的位置 啊。你也是文科的是吗？学汉语言文学的是吗？ 你们上来用陛下就可以。 在下北京西城土著啊，这是一位男士， 嗯， 今年33，身高1米8，身材适中，不算难看，未婚，国企科室，有车房，平时呢爱好足球和旅游，热爱生活，真诚正直且善良，希望找一位北京女士，要求对方呢跟他一样善良，热爱生活，充满正能量，期待你的眷顾。 嗯， 微信号码是19684271931，19684271931。人家是自己征婚啊、 嗯、 所以后面特别注明了一下，家长就叔叔阿姨们，你们就别操心了。 嗯 啊，您可以把姑娘直接 我跟你们没什么可说的，我就要跟姑娘直接谈。 对对对，家长勿扰啊。 来，再看看下边这位啊，再来看几位女士。北京姑娘，未婚，84年生人，本科学历，身高1米63，体重100斤，身材匀称，形象好，气质佳，从事的呢是人力资源方面的工作，性格属于内外兼修的，为人实在，重感情，体贴贤惠，持家能力强，热爱生活，多才多艺，爱好呢是电影、音乐、阅读、绘画、户外运动、旅游、烹饪等等，这爱好还真是挺广泛的哈、 嗯、 这是真的属于这种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 多才多艺嘛。 真是，嗯，择偶标准希望呢也是一位老北京的男士，专科以上学历，单身或者离异没有小孩都可以，身高在1米75以上，不胖不瘦，心智成熟，三观相近，有共同语言，有责任，有担当，有上进心，感情专一，有独立住房，会开车，年龄呢可以在76年到83年之间生人都行，微信号呢是 Q12306-6346，Q12306-6346。 说到这两口子吧，就是我觉得至少有一个就是特别喜欢玩、会玩、要不然这俩人都一块闷的吧，这生活特别没有乐趣。就是你会玩、他不会玩，没事儿，我可以带着你玩，哎，玩着玩着就玩的特别好了。俩人都会玩也行， 俩人都会玩其实没有，我觉得就是各随着，我带你玩一次我爱玩的、你带我玩一次你爱玩的，慢慢这个乐趣就培养起来了。但是我觉得比较怕的是一个人特爱玩、一个人呢是真实的特宅， 特别不爱玩。 对，你带着他去他可能一肚子怨，哎，这有什么意思。 但是问题是这样的人能在一起吗？ 也有真的 接触时间长了，就是发现彼此这样的特殊情况，会最终走在一起吗？ 过去老人们经常都是甚至于结婚当天俩人才认识， 那是老人，我们说的是现在的年轻人。 现代人哈， 对啊， 可能有别的方面的优点呀、他吸引，他就看重他这个踏实稳重，或者我这就看重他这个特别的活泼，他互补型的嘛。我自己这方面缺，我看到这个对方身上有这个特点，他就先选了他了。选了他呢，真做了这么慎重的决定，可能有些时候即便发现后悔也就忍了。 本来想被对方感染哈，但是发现真没感染了， 真没感染成，你存在这个可能、 哦，那么就是如果能够一直走下去的话呢，可能就要讲究一些方式方法了哈。 对，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姑娘啊，是91年出生的，身高1米63，未婚，独生子女，留学研究生，身体健康，心地善良，文静，形象好，目前呢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是东城区的户口，但是是外地人啊。家庭和睦，希望对方呢是87年到91年出生的，本科以上学历，未婚，家中的独生子女，身高在1米75以上，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诚实稳重，有独立住房，家庭和睦。家长的微信号码是15022810536，15022810536。 下边这也是家长为女儿征婚，老北京女孩，1989年生人，本科学历，未婚，党员，身高1米7，体重110，在外企工作，性格属于内外兼修型的，是一个传统家庭里长大的独生子女，本人热爱生活，孝敬长辈，踏实本分，喜欢运动，看书，旅行，择偶条件希望对方呢是北京城区的老北京人，年龄在28岁到33岁之间，未婚，身高1米76以上，身材匀称，统招本科以上学历，有健康的生活方式，性格开朗，有事业心，诚实稳重，没有不良嗜好，有独立住房，真心想成家的有缘人。有意者呢先和家长联系一下，13661099335，13661099335。 北京城区的老北京人，还能再绕一点吗？好，我们再来看几位男士啊，今儿反正男士也富裕啊。 嗨， 这位男士呢是86年出生的啊，身高1米72，本科学历，家住昌平，目前呢在丰台区上班，从事的是文案宣传方面的工作，目前呢人很实在啊，说我目前没房没车，但是我觉得我可以争取，就是在努力的阶段嘛。希望呢结识一位北京当地的女士，未来呢也是在昌平工作，年龄呢是上2下5，就是大2岁或者是小5岁之内都可以考虑，性格最好开朗一些，留的是微信号码15910606842，15910606842。 这个每天上班够远的，昌平丰台上班，其实这真的最好没车就没车，开车肯定比您坐地铁时间耗的还长， 还费油是吧。 对，现在昌平反正到丰台地铁线到都已经全线串上了，头上有昌平线，底下有那个7号线，能过去还行。 好吧， 我操心操太多了。 这个距离有的时候已经不太是问题了哈。 是， 当然距离确实可以产生美的哈。不过他刚才后面说了一句嘛，就是未来在昌平工作，他首先希望这个女孩能够在昌平工作，我估计他有可能将来也会考虑再回到离家近一些的地方去工作吧。昌平的发展也很快， 对对对，只要不是说您在丰台上班，家里缺一人打扫，所以找一个在昌平工作。 这心操的忒多啊。 来看看下边这位啊，男士，今年36岁，未婚，老北京人，身高1米76，体态匀称，本科学历，工作稳定，没有不良嗜好，本人他是稳重善良有责任心，想寻觅一位身高在1米63以上，本科以上学历，年龄在29岁到31岁之间，身体健康，未婚， 工作稳定，真心想成家的北京女孩。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5954-42385，5954-42385。 本人男，老北京人，1981年出生，身高1.83米，未婚，本科学历，在西城长大，后来呢拆迁搬到海淀区居住，从事的工作呢和电视节目直播相关。父母原来都是国企的职工，现在已经退休了。平时呢爱好看书，喜欢音乐音响，唱歌，爬山，还喜欢中医。这个结合的还是蛮有趣的哈。喜欢音响，喜欢音响是一个挺烧钱的事儿吧。 哎，对，嗯，喜欢爬山呢可以顺便采点中药。 希望找一位比自己小几岁，就是85年之后出生的女士，未婚的，为人踏实本分，身高在1.65米以上，学历本科，有眼缘，聊得来，最好是北京人。希望本人呢直接和他联系啊，微信号码是9750-97860，9750-97860。 再来看几位女士，1992年出生，河北涿州人，学历大专，本科续读中，身高1.63米，体重105斤，在北京某医院的手术室做护士工作，性格呢也是内外兼有，属于那种慢热型的，安静居家的一个宅女。哎，可是你看他前脚说自己是这个宅女啊，紧跟着又介绍自己说喜欢旅行和健身， 这个不矛盾吧？ 是吗？ 是啊， 健身完了以后就在家里好好歇着了。 哎，我不是跟你聊过一个问题吗？就是说有人喜欢户外，我说我是喜欢户外的人，是不是都是那种特别外向开放的人？你说其实不是，有很多很内向的人也挺喜欢户外，因为旅行分很多种嘛，有和你一起去旅行，也有独自去旅行， 对， 是吧？ 对， 也有跟团游的。 尤其户外，你知道，就是人专门做过统计，喜欢爬山的这个群体当中，就户外也分这种长途长走的，有的人就爱往高山上爬的，爱爬山的这个群体当中，有相当大的比例，其实都是有抑郁症或者抑郁倾向的人。你知道，就这个他跟性格之间还真不是咱们想的说爱玩的人他就一定这个不好静，两回事儿。 当然我们也不是说喜欢这个的都有抑郁， 都有一部分，这是抽样的结果啊。 好吧，但是我能理解他，你看他是在一个医院的手术室工作，而且是一名护士，其实那个要求不管是从心理上到这个体力上要求都很高， 对， 那没日没夜呀， 没错， 所以他喜欢健身，喜欢旅行，这都是对他工作有意义的。喜欢旅行可以出去放松嘛， 对， 健身可以增强身体的这个抗压能力哈。另外你说手术室的护士得特别细呀， 严谨细心，对，然后也得有体力，真的 是吧， 这健身是必须的。 对，护士其实也分很多科室，你比如说一般比如像儿科的护士，您就得开朗点，活泼点，把跟小朋友打成一片，啊， 劲儿也得大点，摁着孩子打针的时候需要。 好吧，我们是挺操心的哈。我们操心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把您说的热闹点，让您更受欢迎一些，是吗？ 对，还是希望，最终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早日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位啊。 对， 来，我们继续说这位姑娘、啊， 还没说完呢， 没说完呢啊。 喜欢旅行、健身，想结识一位身高在1.75米以上，体重适中，学历相当，有责任心，有担当，没有不良嗜好，有独立住房的暖男啊。微信号呢是16446919。16446919。 跟这个医务工作人员打交道的必须得是一位暖男或者是暖女，要不然他没法理解他的工作， 太辛苦， 太辛苦， 很多时候、 啊、 对， 没日没夜嘛，他颠倒的。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女士啊，是1987年属兔的一位姑娘啊，是北京郊区人，学历是本科，婚姻状况是离异，带着一个2岁的男孩。他写的比较简单啊，说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真心希望能够遇到真心疼爱我的人。用了2个真心。彼此珍惜，白首不相离。留的是微信号码，微信号码是15652084853，15652084853。 下边这位女士呢是河北人，1986年生人，身高1.6米，体重100斤，本科学历，未婚，目前在北京工作。喜欢旅游美食，平时啊爱宅在家里，性格呢比较文静，想找一位身高在1.75米到1.8米之间，本科或以上学历，年龄在29岁到33岁之间，没有不良嗜好，人品好，有上进心，性格温和的，家在北京周边，或者以后呢会定居在北京或者周边的，

已经在这家公司啊工作了13年了，身高1.75米，体重130多斤，体型匀称，身体健康，喜欢读书、音乐、健身等等活动，没有任何不良嗜好。本人呢在海淀区有独立住房，没有房贷，车在摇号中，想寻求一位年龄相当、大专以上学历、身高1.6米以上、身材匀称、身体健康、心地善良、性格开朗、有稳定工作的北京女孩为伴。如果其他条件合适呢，不是北京女孩也可以考虑。留的是母亲的电话，13716005455，13716005455。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啊，也是父亲为儿子征婚，儿子87年出生，未婚，是聋哑人，但是有残余的听力。 嗯， 身高1.82米，体重是74公斤，本科学历，目前在北京的一家大型公司做设备维护的工作，是和健康人一起工作的，收入呢还不错啊。儿子做人正派，孝敬老人，有教养，不抽烟不喝酒，喜欢看书，喜欢看报，偏爱党史人物。 嗯， 哦，就是特别喜欢读这个和历史相关 的 一些书籍哈，特别是中国历史什么的。家里老人双亲都已经退休了，没有负担，希望找一位女士，年龄是25到33岁之间，未婚，也是聋哑人，身高1.6米，高中以上学历，有教养，通情达理，在北京有稳定工作，有稳定的收入，生活能力独立性强。留的是 QQ 号码， QQ 号是10273101003， QQ 号是10273101003。 下边这位男士也是北京人，未婚，在国企工作，今年31岁了，本科学历，身高1.78米，有独立住房，收入在5000元左右，人品好，没有不良嗜好，想寻觅一位条件相当、以结婚为目的的女孩。有意者呢，先和男士的母亲联系，18701006030，18701006030。 男，今年32岁，未婚，北京人，在司法系统工作，身高1.74米，本人白净，偏瘦，不抽烟也不喝酒，爱做家务，爱做饭，爱干净。哎，这要不说前面是男士的话，就猛地看这条哈，以为是一位 女 士 呢哈。嗯，对， 爱做家务，爱做饭，喜欢干净，后面还有呢，踏实，属于居家过日子型的，暖男型的哈。在西城呢有独立住房，对对方的要求啊，要求对方呢诚实、踏实、简单，彼此条件差不多，能够聊得来。如果合适的话呢，能够在1-2年之内结婚的，这也是家长帮着争的啊。家长的联系方式是微信号，微信号码是 ZNLP2015， 微信号 ZNLP2015。 你让我看见他说不抽烟不喝酒，他想再问一句什么吗？ 嗯， 爱烫头吗？ 说于谦了， 对，抽烟喝酒烫头三大爱好。 这里有段子啊，不过这个喜欢做家务还爱做饭还爱干净的男士，就是三合一的并不多，就好多男士喜欢做饭，啊，挺爱干净，但是不见得爱收拾房子啊。 哦、 人家这个 对 属于三合一嘛。嗯， 就是得了这一个老公，基本上女士就算放假了。 对，但是你说像这样的人吧，就这样的男士啊， 嗯、 就找一个特别咱们北京话讲究就邋遢的那个女士的话，他肯定受不了。 啊、对， 所以他那一半肯定是跟他一样喜好的，所以你说这俩人的家，那绝对是样板间。 对。 是吧？ 男士，我跟你说，他自己要是爱干净的话，你让他容忍一个邋遢的女士，这是近乎不可能的。 对， 爱干净的女士，甚至于有时候还能就是无奈接受自己的丈夫邋遢一下， 他自个儿就辛苦点嘛。 对，我多打理打理。但男士，你要让他接受女士这样，真受不了。 嗯，好吧。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男士啊，是39岁的一位男士。 嗯、对，北京男，39岁，未婚，本科学历，身高1.8米。体重155斤，工作稳定，有独立住房，风趣幽默，爱好运动，喜欢传统文化，想寻觅一位北京未婚的女士，年龄相当，本科学历，身高在1.65米以上，身材苗条，通情达理，2018年就真心想成家的啊。这就是节目开始方明说的这时间的日程得定下来的啊。联系电话13522119370， 1352211970。 嗯，愿望是个好的愿望啊，想法呢也是应该有的，但是能不能实现呢？这也不能凑合，为了实现这个愿望， 2018年就一定得结婚。要真是觉得有必要说再多一些了解，不差这几天。 对，而且我们都希望能够结婚这事就是白头偕老，不希望中间再出现什么这事儿那事儿的哈。所以有些事儿也真的不能太着急啊。嗯，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男士啊，这是36岁的一位男士，大型人，身高1米72，体重142斤，大专学历，婚姻状况是离异，有一个女儿是跟着他。 嗯， 36岁的话呀，有个闺女的话，估计也不大吧？ 对，不大， 也就是上小学哈， 啊， 差不多哈， 啊， 他没有说。嗯，是国企的一名职工，本人呢是一位传统的男士，不爱张扬，会过日子，爱好听歌，喜欢运动。对于对方的要求呢，也是比较传统的那种女士，身体健康，孝顺父母，年龄学历相当，婚否带孩子都没有特殊的要求，只要有共同语言就可以了。希望我们能够有缘走到一起。电话是1781025-0166，1781025-0166。 再来看几位女士，39岁的一位老北京人，未婚，身高1米6。体重96斤，本科学历，在国企里做行政工作，性格开朗随和，内外兼修，孝顺父母，爱好旅游、运动、音乐，要求对方男士，身高在1米7以上，1972年以后出生，身体健康，未婚或者离异，没有子女，工作稳定，最好有住房。联系方式呢是 QQ 号25794-97322，25794-97322。 好，下面是朋友帮着征婚啊，也是帮一位女士征婚，1977年出生的，陕西西安人。你会说那边的话吗？ 不会。 饿是吧？ 那不会。 婚姻状况是离异，有一个女孩呢是父亲带着啊，身高1米65，体重是56公斤，性格开朗活泼，在北京有稳定的工作。对对方的要求是户籍不限，年龄是40到45岁之间，身体健康，工作稳定，正直善良，稳重踏实，有缘。联系电话是1778132-9464，1778132-9464。 下边也是一位在北京工作的外地女士啊，四川人，离异，有个女孩由男方带。这位女士呢是1976年生人，性格开朗大方，想找一个北京或北京周边的，年龄在40岁到55岁之间的男士，要求他是稳重，待人诚恳。电话13683300963，13683300963。 接下来这位男士也是朋友带征婚啊，这中国好朋友是吧？男，45岁，身高1米8，未婚，健康，五官端正，为人正直，没有不良嗜好。是大专学历，目前从事的工作是辅警，月收入是3000左右，北京户口，父亲有退休金，有一居，已为他办理廉租房。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可能是给他申请了一个一居室的廉租房，已经办理好了这个手续了， 啊， 就是意思说 有房， 居住是没有问题的， 啊，有房哈。 对对对， 对于对方的要求啊，年龄相仿，户籍呢，婚否呢，没有特别多的要求。联系电话是1831034-6695，1831034-6695。 下边这是一位河北籍的男士，在北京打工做快递，大专毕业，身高1米75，体重160斤左右，来北京啊已经3年多了，年龄35岁，爱好看电影，喜欢户外爬山、摄影。性格外向、稳重、乐观、积极，想寻找一位善良、孝顺、知书达理的女士，一起幸福牵手。留的微信号是13930172596，13930172596。 说了好几位男士啊，不好意思，后面还是男士啊， 这很不好意思的。 家长为儿子征婚啊，儿子是83年出生的辽宁人，身高1米65，目前在一家游戏公司做策划工作，心地善良，热爱旅游，喜欢学习，孝敬父母。对于对方的要求呢，就是身高差不多，心地善良，户籍不限。 电话是1709-046-1375 1709-046-1375。 下边还是一位男士啊，上来先用这么一个说法告诉了我们他的性别。他说征婚找对象可入赘啊，这是一位男士了，我们知道保定市人，88年出生，在北京工作3年了，身体素质好，阳光乐观，有爱心，不喜欢玩游戏，喜欢小孩，顾家，会做家务，有责任心，是一个居家的好男人，日子呀他相信会越过越好，喜欢运动，旅游，阅读，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找一个生活习惯好，知书达理，身体健康的另一半，年龄，籍贯，身高都不限，学历在大专以上就可以。身高如果你不能接受，我这身高不是太高啊，这位男士就1米7左右的，那就别打扰了。联系方式留的微信号，刘杰两个字的全拼 LIUJIE 478874 478874。 嗯，说到入赘这事儿吧，就是过去啊，远郊区啊，农村什么的，那会儿好像对于入赘这个还是挺在意的，因为入赘就是要住到丈母娘家里去， 对， 是吧？跟老家住在一起。但是现在一般的年轻人呢，就是大多是有条件的哈，都自己住。即便是说我可能现在没有钱能够买一套自己独立的居室，他们小两口也可能会租，就是不怎么跟老人住在一起，老人也不爱跟孩子住在一起，是吧？ 时代变了，这个大家的这个观念啊，其实都在更新啊。 所以说这个入赘不入赘的，现在好像也不是划分的那么明确了啊，因为都是一个嘛，入谁家两边都得管，是吧？ 对，真的，你想，其实甭多了，往前倒30年，咱们的文艺作品当中还专门会有一些作品去宣传，所谓当时叫做男到女家新风尚 啊，上门女婿是吧？ 对，鼓励这样的这个做法，就不要有过去的封建观念，说一定得去男方家。现在这几十年过去以后，哪家我都不去了，人家有自己的家庭了。 对，但是不管怎么样啊，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就是照顾双方的老人，孝敬双方的父母，这个跟入不入赘，谁嫁给谁，没什么关系。 具体的生活方式而改变我们对老人本身，咱们说法律层面有赡养的义务，情感道德方面那是抚养我们长大的爸爸妈妈，永远这份爱是要伴随着的。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这位男士啊，是北京人，住在海淀区上地附近，今年56岁，婚姻状况是离异，有一个女儿呢是前妻带着啊，身高是1米78，体重是148斤，大学本科学历，自营公司，有车有房，对对方的要求是年龄在48岁以下，身高1米6以上，有生育愿望者优先考虑。 还是想要个孩子， 再要个孩子哈。好吧，户籍不限，其他随缘，手机号呢也是微信号码啊，1391-068-84291391-068-8429。 其实到一定年纪之后啊，就是想要孩子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跟年轻人一样，都是更加需要去慎重对待的一个事情。不光是说我们现在，你说简单的一个说经济条件的问题，因为随着人的年龄的这个增长，体力各方面 精力哈 都不比年轻的时候，再带一个孩子从小，当然这个过程会有很多的喜悦，很多的快乐，但是付出的这个辛劳，那真实的是比年轻的时候，我们说生育一个孩子可能要付出更多的。 对， 我印象特深的，你知道我自己家里面的亲戚啊，就有这个48岁，真的是老来得子啊。其实你说都是好事儿，身体其实很健康很壮实，但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标志是什么，你知道，家里面以前啊都对我这个长辈他的这种大鱼大肉的饮食习惯，家里有大夫啊，你知道多有微词，就是不让他这么吃，说你这身体会不行，从来都不听。可是有了孩子以后，过了没多久，他犯了一次这个高血压的这个头疼，别人就一句话，他就彻底的把肥肉给戒了，就是我别的都不想，我得为孩子想想，我这个我要是出点什么事儿，现在这个年纪孩子还小，那怎么办呀？整个这个人生，我们说其实他当时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是一个好事，更健康了，但是的确为了孩子，我们可能需要去承担更多，付出更多，一定慎重。 凡是有过孩子的人哈，其实都会有这种感觉，就不管你愿不愿意，不管你愿不愿意接受，愿不愿意改变，有了孩子之后 你必须得改变， 没法不改变， 对， 就没有办法，真的是没有办法啊。 对，嗯，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信息啊， 嗯、 是几位女士啊， 嗯， 哎，太好了，都是女士。 来，1971年生人的一位女士，未婚，身高1.55米，高中学历，工作稳定，为人踏实，有责任心，热爱生活，顾家，爱好广泛，没有任何负担，希望找一位北京男士，年龄在38岁以上，身高在1.7米以上，身体健康，脾气好，有独立住房和稳定工作，真心想成家过日子的北京男士。联系方式呢是 QQ 号21246-05284 21246-05284。 母亲为女儿征婚，北京女，今年46岁，有短暂婚史，没有小孩，家里有住房，工作稳定，身高1.67米，体重120斤，身心健康，显年轻，希望找一位年龄在43到55岁之间的，人品好的且真心能过日子的有缘男士为伴，要求对方有独立住房，工作稳定，身心健康，条件不符的呢就不要打扰了，请8点半晚上8点半以后联系啊，电话是17800825753，17800825753。 下边这也是家长给女儿征婚，北京女士，婚姻状况是离异，1970年生人，有一个女儿，已经独立了，家住在城六区，大专学历，职业是护士，兴趣爱好读书、看报。哟，现在还爱看报的人可不多了哈。 嗯，现在关键现在报也不多了， 都改电子版了是吧？做家务爱干净，好静啊，有房有车，择偶标准呢是北京户籍的男士。1960年到1970年之间出生都可以，就比他大10岁之内，有车有房，在职，其他的都随缘。联系电话是18810627139，18810627139。 替姐姐征�婚，姐姐是63岁，本人身高是1.68米，体重85斤，离异多年，有房，有一个女儿，已经定居国外，没有负担。想选择一位通情达理，个子高一些啊，因为他本人1.68米嘛， 对， 个子高一点，不胖，身体健康，年龄在64到70岁之间的男士为伴，希望对方没有不良嗜好，老来相伴。微信号码是10204946601，10204946601，他的昵称特别逗啊，叫大侠， 女侠是吗？ 郭大侠那个大侠、啊， 我知道啊， 嗯。叫大侠，你说这个昵称能够代表他本人的某一部分的情趣吗？或者情怀吗？ 侠肝义胆的那种。 反正我觉得就是取各种各样的名字啊，微博也好，微信也好， 嗯、 就是那种昵称， 嗯， 应该都是跟本人的很多是相关联的。 我微信里有一朋友名字叫大侠，嗯、 就这个挺多的，我还认识叫大虾的呢。 大虾是啥？那是 吃 吃 的， 对，是 好吃的哈。反正这个影子当中应该若隐若现，能够反映出本人的一些。感觉来哈， 对对对，嗯，再来看看下边这位，北京户籍的一位女士，已经退休了，婚姻状况是离异，1965年1月生人，身高1.63米，有一个儿子，已经工作了，想寻觅一位年龄在60岁以内，同样也是北京户籍，身体健康，有独立住房，真心想成家的男士，联系方式是微信号15600320865，15600320865。 接下来的这位女士呢，今年52岁，未婚，退休，学历是中专，身高1.58米，体重110斤，希望找一位北京籍的男士，学历大专以上，有稳定的收入，未婚，丧偶都可以，联系电话是18745335236，18745335236。 来看今天的最后一条征婚信息，这是一位女士，北京户籍，婚姻状况是离异，今年55岁，身高1.6米，家住在西四环，本人性格开朗，热爱生活，现在呢已经退休了，想寻觅一位年龄在52岁到63岁之间，有独立住房，有退休保障，热爱生活，性格温和的北京户籍的有缘男士。本人留的是微信号1326，这位朋友留的呢是微信号13261097597，13261097597。